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如今世事变化多，专家学者特别火，明眼难辨真与假，信谁不如信快乐。快乐合家欢，感谢您继续收听。这个欢欢学校啊，今儿个请了一位专家做报告，报告一做完了呢，就早早的放学了。回到家呀，就被小何两口子一个劲儿的追问。 欢欢，你们学校今天请的什么专家做报告啊？ 好像是什么统计学的专家。 怎么着，这统计学专家给你们做报告了？ 还有以前几届出过考卷的老师。 那报告都说了什么呀？ 就说了说有关考试的事儿，比如题型啊、注意事项之类的。 统计学家给你们说什么呀？ 就是考试的时候考生一般会犯什么错误。 你好好记了吗？写在笔记本上了吗？ 记了，他一说我就记住了，不用写本上。 这孩子你可别稀里糊涂的啊，人家那统计学专家专门是做统计的，这方面可是权威。 他说的历届考生失误最多的，导致没成绩的有三个重点。 哪三点啊？ 一、学校；二、班级；三、姓名。 咱笑归笑，人家专家说的也没错，确实不少考生匆匆忙忙答了半天卷，结果呢，学校啊、什么姓名啊都没写，要不就是准考证号啊填错了，这些可都是白白丢成绩的失误啊，损失大了。考生千万得注意。行了，咱们还是接着听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驯马专家》。 那我就看看你到底怎么驯这白龙马。 哦，好的，那么从现在开始我就驯你。 哎，驯我啊？这怎么回事 啊？因为这里没有白龙马呀，你就暂时去一个活道具。 我是那代用品。 行不行？ 哎，行，我豁出去了。 好好， 今天就当一回代用品。 现在就开始，我就训你啊。 哎， 我会。 你这是什么东西？这是 啊，这个 啊， 这个是驯马器。 驯马器。 音乐家叫它指挥棒。 哦。 这个上面是带电的。 电。 这个电压是可调的，如果你不听话，我就用它去捅你的麻筋，捅得你啊有那么一种疼不及酸溜溜麻酥酥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感觉。 这感觉好受不了啊。 哦，这是为你好啊。 还为我好 啊。平时我严格训练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拿上冠军啊，我光荣，你这个马脸上也增加光彩嘛。 是这么回事 啊。 那现在就开始吗？ 啊，我给你讲一下注意思想啊。 还有什么事？ 要绝对的服从我。 哦， 要听从我的口令。 好， 面向我站好了。注意，现在开始听口令啊。趴下 啊。不趴下不行。这个啊， 不是讲好了你要听从我的口令？ 这不行。 怎么不行？ 我这马是代用品，什么趴下呀、打滚、撂蹶子、遮跟头，这都不能练这个啊。 不是，那练什么呀？ 练什么呀？就练点基本动作吧，什么向左转、向右转，这多好啊。 啊，好好好，就依你练这些个东西。面向我站好了。 行， 注意听口令啊。向左转。转错了。 没错呀，我是向左转了。 你那是向右转。 哎，我这边是左呀。 我这边才是左呢。 咱们俩站在相反的位置上。你那边是左，我这边是左呀。 你要以我为准嘛。 哎，以你为准。 是的，要不然我就乱了套了。 哎，这你这叫什么事儿啊？ 那你怎么不讲道理？ 我倒不讲理了。 是我训你还是你训我呀？ 原来 服从命令是你做马最基本的准则，你懂不懂？ 啊，甭管对不对都得听你的。 你要以我为准。 那好，咱们出来。 好好好，站好了，面向我，注意听口令啊。向左转。嗯。向右转。

我跟你讲，这样的马才是真正的千里马呢。 你还夸呢？挺好的一匹马让他给毁了。 我这个马训练好了以后，我带着他参加历史赛马大会。 哦，参加比赛了。 哇、哦、那天是人山人海呀、 啊。是啊， 参加比赛的有100多匹马。 嚯、哦、 我一看这些个马呀、嗯、这次冠军我的了。 什么叫你的了、 啊、这些个马都是我过去淘汰的。 全没看上。 啊，裁判员一声枪响，啪，我这个马首先就窜出去了、哦、一直是遥遥领先。跑着跑着我一看坏了。有两匹马赶过去了，我可震惊了。 是啊， 掏出我的电棍来，往马身上这么一捅，你再看我这匹马，立刻是精神抖擞，昂首挺胸，鬃毛乱炸，是一声长鸣， 冲上去了， 呛呛个气，呛 又拉上过。 您刚刚听到的是王千祥和李增瑞合说的相声《驯马专家》。自打上回小何在欢欢面前装英语专家没成功，他这心里头啊老有疙瘩，老觉着找个什么机会把这面子得挣回来呀，在儿子面前我得树立威信呢。可说实在的，他还真算不上是哪方面的专家。欢欢用为什么三个字老把他问倒了。 爸爸，外面树上的喜鹊为什么叫得这么响呢？ 因为它站得高啊，这声音就传得远呀。 那么青蛙在田里站得很低，为什么也叫得这么响呢？ 青蛙那嘴巴宽呀。 哎，可咱们家那垃圾桶的嘴巴也很宽，为什么没声音呢？ 咱家垃圾桶是塑料的。 哎，我的树敌也是塑料做的，为什么能发声呢？ 哎，你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呀？ 嗨，不知道就算了，干嘛发脾气呀？ 谁不知道啊，你老爸我懂得多着呢。哎，你不就问那树敌为什么会响吗？ 是啊，为什么呀？ 因为啊，这树敌上有一排气孔，所以啊一吹它就响了。 可咱们家喷头上也有这么多气孔，却只喷水不能响呢？ 喷头不是铁的吗？ 钟也是铁铸的呀，不是也会响吗？ 这钟是挂起来的，这一敲就会响了。哎，等会儿，你是不是接着准备问我这灯笼也是挂起来的为什么不会响？ 这相声您也听过呀？ 行啊，你拿听过的相声来套我啊，我说怎么一句顶了一句的呢？ 您听嘿，这欢欢都快成了顶牛专家了，和老爸玩起文字游戏，这小嘴儿还挺溜。小何也够笨的，听了半天才听出来。不过要说这语言艺术的魅力啊是挺大的，就连被称为外语教授的语言专家也爱玩文字游戏。咱们来听一段来自台湾的相声演员冯毅刚和宋少卿合说的相声《外语教授》。 When you go in the theater, 当您走进剧场 ，Please do not smoking, 请不要抽烟 ；Eating, 请不要吃东西 ；Drinking, 请不要喝东西 ；Nor speaking loud, 也不可以大声喧哗。 Please turn off your cell phone, 请关掉您的行动电话 ；Pagers。 传呼机 and alarm watches 还有闹铃手表。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谢谢各位的合作。 是不是那英国腔有没有听到那么一点点？ 您就把剧场演出须知讲一遍，这有什么意义呢？ 哎，那是我的第一外国语，我第二外国语。 等会儿， 嗯， 您还有第二外国语？ 哎，要不然在台湾为什么大家都叫我外语教授？ 您是外语教授。 我的第二外国语是法文。 您会说法文？ 哎呦，法国是一个盛产葡萄的国家，法国的香槟相当有名。法国这个香槟它有分。 好好，那就香槟。 那 法文香槟怎么讲？ 哦，开瓶毛说 乱说。 嗯， 我清楚得很，香槟叫 champagne， 那是英文。 那是英文， 法文的香槟叫 Cabernet Sauvignon。 再说一遍 ，Cabernet Sauvignon。 说慢点 ，Cabernet Sauvignon。 再慢一点 ，Cabernet Sauvignon。 开瓶马上喝的就是香槟呐。 哦，这你懂法文，你知道这一定不是法文。 那果汁怎么讲 ？Balsanti Draft。 啊 ？Balsanti Draft。 说慢点， 摆了三天就要喝。 对，那果汁摆了三天不喝就不新鲜了， 是不是？ 哎， 嗯， 汽水怎么说？ 汽水可以摆的比较久一点。 什么？ 哎，不是，一个英文字呢？ 说慢点儿， 一个英文字呢？ 再慢点儿， 一个礼拜之内喝。 这汽水开了瓶，一个礼拜还不喝，都变糖水了。 那很合理嘛，是不是？你再问， 牛奶怎么说？ 哎，牛奶麻烦， 麻烦吧？ 不能太久不浓 啊， 不能太久不浓。 说慢点儿， 放了太久不浓喝。 要说这法文还真是讲理啊。 对了， 你把那放了太久的汽水， 哎， 跟放了太久的牛奶， 嗯， 搅和搅和一起喝，得成酸奶了。 对，法文的酸奶就叫做加加和一起喝。你也会法文啊？ 谁会了？ 不过法文呢，的确比较难 哦。 我只懂点皮毛， 是吧？ 我个人比较精通的是西班牙文。 那还会西班牙文 ？Buenas noches, señoras y señores, queridos amigos, hace tiempo que no veis, yeah。 这听起来真蛮像的啊！ 什么叫很像？它真的是西班牙文问候语。 那我问你， 哎， 西班牙文 啊， 倭瓜怎么讲？ 我。你怎么一来就问那么奇怪的？ 哎，我一来北京我就要吃家常菜。 倭瓜谁会的？ 不要让我考倒啊！ 不是，西班牙人来这边的运动员来这儿，他不会要倭瓜吃的。 哎，我会帮他点。倭瓜， 倭瓜，对，我想起来，有 吗？ 蛋饼没吃过的 啊？ 蛋饼没吃过的。 说慢点儿。 它没有比西瓜大。 我没有比西瓜大，就是倭瓜。 对呀、啊。 那西瓜怎么说？ 一定会比我瓜大 啊！ 一定会比我瓜大。 说慢点儿， 一定会比倭瓜大。 这不是废话。好 啊， 跟西瓜差不多大的这南瓜怎么讲？ 可能是瓜一样大。 说慢点儿， 可能是和西瓜一样大。 不用可能，我确定。 好行，其实真正会到咱们中国来访问参观， 嗯。 是我们亚洲的邻近国家， 亚洲邻近国家就是我们的邻居。 对，那好比方说日本 啊， 日文，对不对？ 日本讲话我没兴趣。 2008人家也要来比赛 啊， 运动员来了我们也要一视同仁嘛。 来了就是客人，这话说的也是有道理， 是不是？ 对了， 古诗词您懂吧？ 日文的古诗词那叫排句，很有水准的。 对， 您会？ 那当然。どうも。ことろちょ変化。小給料の成人が。ことさい本書いまくらさい。 是少少待ちくださいば。 強い挨拶。と。上院在でからやいます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被他这么一学，还挺典雅的啊！ 是有那么一点。 教我， 现在 就这个好，有气质啊！ 那咱们一句一句来， 一句一句来， 说慢点， 千万慢 啊！ことろちょ変化。 ことろちょ変化。 枯藤老树昏鸦。 啊。 小丘陵の成人が。 这句。 小桥流水人家。 是啊。 ことさい本書いまくらさい。 啊。 古道西丰收马库拉塞。夕阳西塞萨， 夕阳西下，我听出来了。 斗 ，join 在的格拉亚伊玛斯， 这句 断，常人在天涯伊玛斯， 说了半天学我们中国人说话， 他们的文化不都从咱们这学去的吗？ 嗨， 不过真正的重点要跟大家提到， 还有重点， 在跟咱们云贵高原接壤的一个国家。不能忽视， 那是 泰国。 泰国我很熟悉， 哎， 台湾呢开了许多非常多的 泰国餐厅， 是 酸酸辣辣，我非常喜欢。 您喜欢吃泰国菜？ 我喜欢吃泰国菜。 那么泰国运动员来咱们这儿的时候，你能帮他点菜？ 不会。 那就是了。 那我现在学， 现学现卖。 韭菜怎么说？ 包在包里个菜 啊？ 包在包里个菜？ 说慢点儿。 包在包子里的菜。 那菠菜 嘴在东里个菜？ 说慢点， 煮在汤里的菜。 小白菜 扎在麦里个菜？ 说慢点， 下在面里的菜。 大白菜 炖在牛肉里个菜？ 说慢点， 炖在羊肉炉里的菜。 您别来嘛了。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幽默的小品，风趣的相声，韩健和您相聚，快乐合家欢。有一回啊，欢欢到这个博物馆参观，学校请了一位考古专家给他们讲解。讲解完了，这个欢欢就问老师，我问问这恐龙几岁了。这专家笑了笑跟他说，这个恐龙啊有8000万年3个月零26天了。欢欢听了挺纳闷，这都有零有整啊。还专家说了，那是因为我3个月前才来这儿上班的，那时候啊这恐龙已经有8000万年的历史了。小何一家的趣事啊，咱们就先听到这儿。最后伴随着一首王杰演唱的《我就是我的》歌曲，结束今天的快乐合家欢。主持人韩健代表编辑苗博，制作吴博，感谢您的收听，回见。 别人怎么说我已不在乎，只有自己最清楚。爱情这条路，谁喜欢孤独，让执念需要人安抚。这样的陷阱有谁愿意听，是是非非多风雨。曾经像圆周，曾经像低头，我还是无法挣扎脱。我就是我，